少看的书，最近翻了好几次，你变得沉默，什么都不坚持。你的唇边有某个句子，只是还没有对我表示。你的双眼中躲着另一个影子，还是我多心错看你的样子，不让怀疑淹没了理智。然而一切我很难解释，因为爱你我可以若不其事，不想不听没有追究的言辞，我们还在拥抱的彼此，所有心思原来是两件事。面对着我你何必若无其事，离开我你才能对自己诚实。回忆虽然难以收拾，若无其事不去面对现实再讽刺。 是不去面对现实，才疯。